Taiwan's President Tsai Ing-wen is getting set to embark on a trip to shore up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Central America. But just days before her departure, Honduras announced it's cutting ties with Taiwan and establishing them with China. She's due to leave on her trip on Wednesday. She'll be visiting Guatemala and Belize, two countries that are maintaining ties with Taiwan. And on Saturday, a delegation of more than 150 lawmaker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prominent figures in business arrived from the Czech Republic. Tsai held talks with the Speaker of the Czech Chamber of Deputies on Monday. I firmly believe that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are necessary for global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This i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democratic fro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which the Czech Republic is a proud member. Speaker Adamova's visit, despite strong pressure and the announcement of our unwavering support for Taiwan, are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Czech Republic. The Czech Republic has diplomatic ties with China, but has recently been seeking a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President Petr Pavel held talks over the phone with Tsai after he was elected in January, which is rare for the head of state of a country with ties to China. Tsai vowed to never cave in to pressure from Beijing. We will never back down because of threats.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allies and like-minded countries, our efforts to enhance international well-being and security will only increase. They will not diminish. Tsai is also scheduled to stop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her trip and is expected to meet with House Speaker Kevin McCarthy. Beijing says it is strongly opposed to the meeting. 创下刚刚看到的是 NHK 的专题报道，在台湾路线之争，展现在双英对决上面。蔡英文外交访美的行程当中，会晤麦卡锡的公开谈话究竟是什么实质的内容，引发国际间高度的关注。另外一个关注是双重承认的外交大战。其实现在呢，马英九向西走， 蔡英文也在今天的时候决定向东飞，所以双英尬场，中国和美国这个怎么样去较量正式的登场了。而在正式登场的时候呢，蔡英文在出发之前在机场里面特别强调说，任何外来的压力不会阻扰他带领台湾和台湾一起走向世界的决心。所以虽然中国不断的打压，但是台湾还是会走向全世界，而全世界也可以很多人张开双臂， 想要用各种方式，新的方式来迎接台湾。那另外一方面呢，马英九在西边的那边呢，他也是呢千夫所指，也不妨碍他自我的限缩。所以中美之间在他们两个人身上会呈现什么样的结局，一直到4月7号都是重要的观察点。不过呢，整个蔡英文到美国的时候，第一个行程，公开的行程，就是要到纽约，到纽约的哈德逊研究院。 这个变成是一个非常值得关切的一个指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可能它是中美在持续交手里面会引起什么变化，都在这边。而且另外一个，在哈德逊研究院，也是美国内部民主党和共和党可能在较劲的一个重要的舞台。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蔡英文这个行程呢，有很多状况开始呢，大家在观察中。第一个呢， 过去蔡英文曾经6次过境过美国，然后美国也就是说这个是习俗平常，这是平常的事情。可是这一次就很特殊，过去的时候呢，白宫啊和国务院呢，基本上就是在例行的官员的记者会上，然后呢有记者问到说蔡英文过境的事情，他们做个回答。但是这一次很特殊的是，亚太驻青康达竟然先前直接发了一个新闻稿通稿，说通告要举办一个记者简报会。 新闻简报会要向记者说明蔡英文访美过境的所有行程，做了细节。可是突然在蔡英文要出发前23分钟，暂时取消这样一个简报会，然后是说等到准备好了再度的会举行这样一个简报会。第一个已经破例了，由一个亚太驻青主动的要做一个记者简报会，这已经很例外。突然取消又很怪，但是大家更怀疑的是，蔡英文要去的这个行程， 早就讲了这么久了，大家都知道了，你还要准备什么？你是不是还有什么新的变化、新的人物或新的知识人员大家没有预期到的？所以大家讲说，美国在这件事情上处理上也很特殊。那特殊在哪里呢？可能跟中国有关。 也可能跟美国内部有关。怎么讲呢？彭博特别讲了说，其实中国真的非常 care 蔡英文去美国这件事情，所以先前的时候外交部有直接的出来发言说他们是非常的严重关注。但是严重关注之后，彭博社讲说24日的时候王毅跟苏立文有通了电话了，但是通了电话讨论了什么内容都没有透露出来。然后27号的时候，整个那个科比特别出来再度强调，跟中国强调蔡英文过境并不罕见，显然这件事情中美的高层其实已经有一些针锋相对了。然后除此之外呢，彭博还讲了，像这个资讯出来的记者呢，正式问白宫和国务院都不予回应，只用匿名的官员表达了已经有这个中共和美国，中国和美国高来高去，高层已经对这件事情关切，而且这件事情很可能会影响到拜登，不是要跟习近平说通话吗？那这件事情好像是不是中国拿这个当成一个筹码，这变成大家都非常关切。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华尔街日报》特别讲了，在这个呢，台美关系在这次访问里面，最后等于是台美关系挑战的一个极限。过去的那些限制是不是有所突破？而有所突破，就是你断我的洪都拉斯，但是我跟捷克更好，我跟美国更好。这里面是不是走向了一个实质的双重承认的进程，大家都在关切。然后另外一个讲，他也讲了，其实现在美国最关切的就是哈德逊研究院。为什么这么关切呢？因为哈德逊研究院是美国的保守强硬派的大本营。 好，而现在简单的讲，哈德逊研究所是美国保守派的大本营，而且是反共的大本营，而且是挺共和党的大本营。在这里头有好几个公开演讲，主讲者都直接表态说要承认台湾是个实质独立的国家，而且要建立台美实质的国家关系。好，这个是反中挺台的强硬派的论述。那蔡英文要不要去踩哈德逊研究所的这一条线？那以及假设是走到这里，拜登的民主党当家掌权的国务院怎么反应？中国怎么反应？ 是的，所以而且呢，是不见得是蔡英文要去踩，而是哈德逊研究院现在有一个主席侍者就是蓬佩奥。那蓬佩奥当然他想说他现在还不方便直接邀请蔡英文到华府的哈德逊研究院的本部，没有邀请。但是特殊的是说，为什么美国这么关切，白宫和国务院这么关切，是蓬佩奥还有哈德逊研究院对于蔡英文要去到那边领取全球领导力的这个奖的时候，行程不公开，细节不公开，然后他们将会邀请哪些来宾也不公开。那这个时候大家想了，会不会有一些神秘嘉宾呢？会不会有一些重要的讲话呢？我们讲他是共和党的大本营，然后呢，有一个人他家里也在纽，他有个家也在纽约啊。如果川普突然出现了，那整个美国怎么接招？拜登的民主党政府怎么接招？所以这就是一个新的非常被关切的一个地方。那当然这种关切， 好，我打个岔，就是说美国两党的竞争非常的激烈，事实上在某些议题上面确实也有争相竞争的政治的斗争的压力。那如果共和党跟川普不断的拉高规格接待蔡英文的话，那民主党就会被看扁，被贴上一个舔共、贴共、贵共的标签。那所以呢，抗中保台不但是台湾大选的必考题，某种程度也是美国总统大选过程当中两党要竞争的必考议题。 而且美国的主流意见现在是比台湾人对于中国更反感。然后就算川普没去，要是那个年轻的佛州州长去了嘞，这个东西恐怕都是拜登和民主党政府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而面对这样一个状况呢，中国方面也是继续发狠话了。发狠话是什么？国台办的朱凤莲正式的出来警告蔡英文和麦卡锡，你们在加州见面不要公开，就是你们偷偷见面他们就当作没这么回事，公开的话呢，他说这个叫做依美谋独，依靠美国来谋求独立，然后呢，中国方面必将会坚决回击，所以他的讲话非常硬了。然后另外一个是中国政策研究会的高级研究员王云飞讲的就更近了，只要蔡英文跟麦卡锡公开会面的话，解放军就会结合他们本来例行的四月春训，在台海这边发动大规模的军演。然后呢，还呛下说中国大陆能够保证

叫你新增行程就新增行程，叫你去舔中国的抗疫就去舔中国的抗疫，然后抗疫也有这疫情的疫哦，然后呢马英九舔的不亦乐乎啊，他说马英九就跟那个时候的溥仪是一模一样的，重点是马英九还乐在其中啊，马英九昨天还很开心，对不对？学孙中山讲话，那表示他整个人进入到这个情境嘛。好，我骂马英九归骂马英九，实际造成什么影响？选举挂了嘛，国民党。我坦白讲， 谁挂？还是整个国民党都挂？还是连立委的选情都挂？ 我跟你讲，在因为还有七天的哈，我他会舔到最高境界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要谈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谈两岸交流，哦，这次在台湾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甚至台湾我认为我也有做过民调，大概六成希望说两岸能够正常交流，这是合理的。比如谈统独，我也觉得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可是我觉得你在台湾呢，要找到一个人说老共的防疫真的很好，哇塞，这马英九之外我觉得很难找到第二个，欸， 对人类有贡献， 还要讲到对人类有贡献， 真的是很扯， 这真的很扯，这个我跟你讲，我坦白讲，我叫新党过来讲，新党不见得讲那么自然，可能都会觉得说，这是不太好吧，对不对？我觉得马英九讲到防疫这件事情很多人有感嘛，我讲句难听，对于年轻人来说啦，我常常在骂嘛，马英九去舔共，你去睡这个东湖宾馆是毛泽东睡过的，国共内战国军死了600多万人，马英九你难道不怕被冤魂缠身吗？这件事情很多国民党老国民党会有感觉，可对年轻人不见有感觉，可年轻人懂防疫啊，年轻人知道说这两三年我们搞得不能出国，搞得我经济变很差，搞得我这个世界大乱，是老共的问题嘛？所以当你马英九谈说，哦，共产党的防疫对全世界人类有贡献，台湾年轻人第一个想嘛，对我有贡献吗？搞什么东西嘛？就是你武汉乱搞嘛，更何况武汉那个万家宴，对不对？鬼哭狼嚎，然后呢，封城前还留48小时让大家往外跑，大家都历历在目嘛。就这是影响哎，所以国民党很好笑。国民党一开始我就很好奇，看国民党怎么定调。马英九出去中国，因为你可以定调挺，可以定调不挺，也可以定调冷处理嘛。可最近看起来国民党就是定调就是挺马英九嘛，对不对？所以朱立伦昨天在中常会的时候大骂民进党嘛，挺马英九嘛，对不对？国民党发言体系挺马英九嘛，对不对？连这个最滑溜的叶源之也在挺马英九嘛，对不对？表示有定调嘛，就没想到马英九真的了不起哎，定调挺完后，今天挺个大的。请问你国民党怎么转弯？国民党怎么转弯？你在国民党就说，哦，我这个虽然支持去交流，但是不支持马英九舔这么大，你怎么搞嘛？所以一定会受到影响嘛。所以你现在看到所有的民调，我第一个看反应，郭台铭聪明的，这就是跑去美国嘛，对不对？讲一些53的话嘛，说什么台湾要跟美国合作，跟日本合作， 对， 明明讲产业，对不对？大家都觉得说至少有做切割。 郭台铭去那一个玉山科技协会，至少真的是科技圈的大咖 啊。他说得出所以然，他郭台铭自己就是科技圈大咖啊。你再怎么笑他说茅山道士做制造业，他也是科技制造业嘛，对不对？机械手背也很多啊。可问题是，你看啊，郭台铭闪得很快，那请问？你侯友宜现在怎么办？人人都是外交官，他真讲出这种话嘛？对， 还是人人都是马英九？ 对啊， 国民党的这一个政治人物全都变成马英九。 对，所以我现在要下灵药哦。我知道侯友宜现在对于自己的民调不知道怎么办哦。他也觉得说我自己肚子没东西嘛，对不对？怎么办？骂马英九。你不要辜负你本土蓝的色彩哦。你不要辜负你说你是。唯一国民党有可能跨过浊水期，本土蓝外省人瞧不起你的这个色彩哦。现在外省蓝在扯国民党的后腿。你这时候臭干干马英九，帮你拍手。 怎么骂？选你李正浩骂，把李正浩刚刚骂马英九的话 repeat 一遍， 修饰一下就好嘛，这总可以吧？ 太长了，他记不起来。 那你就说马英九不要回来了，都可以嘛。我的意思随便啦，但我意思就是说，你侯友宜这时候表现出态度啦。对不对？你表示态度了，你民调会涨哦。所以最后一帖良药，侯友宜表现态度，去骂马英九，对马英九切割，展现自己立场跟支持跟马英九是不一样的，你有机会。 好，伟航，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蔡英文总统的纽约这一个访美的行程，第一站在纽约哦。那这个。中国动员这一个相关的华侨闹事的同时哦，今天下午也曝光了哈德逊研究所事实上颁发了全球领导力奖，这个奖项要向台湾人民致意。 好的，这个阿共的这个行动啊，其实外国人 都比较关注是我们蔡明彦在质询的时候所提出来啊，我们掌握到他们一个人可以领$200这件事情，世界各大媒体都刻意朝这个方向去做。也就是说，阿共他之前的很多海外活动，当然也都会有民主派人士来进行抗议，同时呢，他也会找一群帮他后援的在现场协助造势。好的，轮到蔡英文前往美国纽约，阿共也继续来这一套，但这一次浮现了一个价码，一天$200不含食宿啊，连不含食宿这个东西都丢出来了，当然是有点难看，因为这个画面呈现出来就不是蔡英文去美国其实啊，没有获得大家认同，而是蔡英文去美国，哇，阿共花了这么多钱，弄了这么多人啊，为此还搞了这么一出戏，那阿共所谓为何呢？其实这可以让人反思一点，蔡英文他现到现在为止啊，他这个过境之旅的前半段到现在为止，我们认为是相对原本预期要来的低调，他没有见到什么这可能会引起中共暴跳如雷的人，也没有丢出什么会让中共暴跳如雷的议题，重点就是在于说他还是行礼如仪的把该走的该见的该领的奖都一一做完了，他保持低调，中共却想要把它放大，这似乎有一点啊，让人家开始思考说，诶啊，是不是阿共有点掉入蔡英文想要设下的这个局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呢，蔡英文在前往美国之前，曾经一度有所谓简报会，本来要办又被取消的事情。当时我就有问了，他们团员说啊，接下来可能就会保持低调，以不暴露秘密的行程为主，也就是说，该见的人、该会的面还是会有会面，东西之后再丢出来。他们先去了瓜地马拉，去了贝里斯之后，回来之后，也许啊，回程才会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东西丢出来，让阿共并没有办法提前预做准备了哈。好，那当然，那这一次呢，啊，在哈德逊这个研究所，他有领了这个全球领导力奖哈。那当然，领这个奖，它本身呢、啊，其实就是意义并没有这个非常的大，但是重点就是在于说，他在这个保守派的智库有做过这个表态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民主党要怎么去回应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因为实际上啊，在去之前我们有听到说，就是如果一口气见了太多共和党的人，那民主党在见他的这个层级上可能会有所调整，但依照现在的局势，就是蔡英文在相当程度上有给国务院某种程度的面子，那么后续国务院会不会给他一些 favor， 给他一些好处，让他去见到比原本预期要高一点的人，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好，当然蔡英文在美国的行程继续在走，他接下来还会有很多的东西丢出来，我们要看的另外一个点就是所谓这一次的行程被视为所谓双鹰对决，国民两党都各自有一个前总统飞到他们各自亲的国家去了，蔡英文飞到美国去，因为民进党亲美，那国民党呢飞到中国去，因为这个国民党亲中，马英九就替这样子的说法定调，他从马英九一落地下来，阿共就除了帮他排的所谓祭祖的行程之外，前面啊有很多我称为民国粉的这个专门旅游行程啊，马英九议员他70年从小学到大，从啊只差没有去看那个蒋公逆流而上，不是蒋公逆流而上，蒋公看小鱼逆流而上的那一条小溪啦，只差那条小溪，其他该看的南京总统府啦，什么南京大屠杀啦，辛亥革命起义啦，他都去看了，为的是什么呢？满足他个人对于国民党过去威权时代的那一套神话的想象。好，阿共满足他这一套，那阿共要的是什么呢？他要配合阿共去做一些宣传。这一波的行程我有特别去问了，就是阿共这些行程有什么事要特别刻意带到的，第一个就是武汉高铁站，阿共觉得他们非常自豪，他们的车子可以直接开上高铁站的月台把马英九载走，这个台湾做不到。当然阿共为什么会觉得这一点很爽齁，我也是不太理解，因为台湾人会觉得这也太特权了吧，这好像是反而是一种负面的状态，就是别的百姓都在那边要搭车，你还一台车去那边浩浩荡荡把人接走。好，另外一个就是被临时安插进来的这个，去看武汉抗疫的这个部分。好，武汉防疫做得好或坏呢？我想国人心中都有一套标准。我们现在回来看台湾自身的防疫，台湾自身防疫在2022年的确有非常多引起争议的部分，也就是说前面两年的防疫分数非常高，后面两年的防疫分数可能略低，国民党觉得自己有可乘之机，所以他就借机想要再去重提防疫。但我必须要强调一点，在台湾人的眼中，民进党政府第三年、第四年的抗疫也许表现没有那么好， 但民进党政府这一路以来的表现再烂，也绝对没有中国烂。中国是一路烂到今年初都还在继续烂，所以马英九跑去讲说什么，哎呀，我们要跟你这个致意啦、道歉啦什么的哈，其实他就撩拨到一块，其实最敏感的部分要注意，民进党现在并没有非常努力的实质的追打你什么对人类的贡献啊，造成你们的困扰。可是呢，这样子的发言，势必当他转回国内选举的内容的时候，一定会被用来诘问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还有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你认不认同武汉对人类的贡献？你是否认为这个台湾政府在过去的防疫表现造成阿共的困扰？这个问题丢出来，不管是这个在辩论会的场合啦，或者是一般那个政论节目上面交互的诘问啦，我认为国民党都很难诠释这一个部分。我要特别强调，这个部分的行程临时差的，所以马英九原则上没办法提前备稿，他在前一天晚上还敲定了哈。所以我认为， 但是马英九可以不用背书啊。 啊，对，当然， 就他可以沉默不语啊，他甚至可以讲哦，这一个中国防疫的缺点啊，为什么他不敢讲？ 与其说是为什么他不敢讲哈，不如说是他在现场很明显啊，突然变成一个标准的中国人了，突然为了中国的防疫所付出的巨大的牺牲而感到真情流露，所以他并不是配合演出，我认为那是他内心真正的某种想法终于蹦出来了。在那样子的场合，身边终于都是中国人了，他终于可以不用担心民进党一说出口，民进党立刻骂他，所以这个算是他真情的表现，他代表一种国民党的声音，就是阿共在防疫的部分，哎，还真的有做得好的地方，这是马英九内心真实的想法。可是这种话你讲出来播出去之后，你满足了中国人对你的期待，可是丢回台湾呢，那可能就是巨大的海啸。这个东西哈，我们到了总统大选或是到了整体大选的选举的格局，一定它会被拉到最高的层次来讨论。 对， 就是我们的防疫表现到底好或不好。如果你国民党来做，你会怎么做？后续这些东西，因为我们防疫其实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还在所谓疫后的整个复苏的阶段，后续这个收拾，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一旦这个议题被丢出来，我认为国民党它非常难以回应，因为马英九在外面不断的丢东西出来，那原本国民党预期他只会去讲中华民国，只会去讲总统，只会讲民国几年，你现在丢一个对人类的贡献，这个真的是让他们非常难以收拾。然而呢，马英九今天的行程主要是扫墓的行程，他要去竹南的主厝扫墓。在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网络上，特别是微博上，已经陆陆续续流出了一些相关的资讯，就是湖南在地的百姓对于马英九的这个扫墓的部分啊，是不是有点意见？他说啊，为了马英九扫墓，特别开了一条路啦，为了马英九扫墓，在稻田上面架了一个腾空的木桥，就是要让马先生的脚哈不会沾到土，可以直接走到他的那个祖坟上面去办。像这类型的状况之所以能够在微博流出，势必代表中共的宣传体系也有弄他的意图。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有摆这个东西给你看，我做足给你面子的，但是也凸显你高高在上啊。这个话题效应一丢下去，其实我认为马英九此行对中共来讲，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把它完全铺平，给他全数的网上都是好评，而是放纵许多批判的声音在网络上游走。当然阿共是把民国总统等等的部分通通都删掉了，使得他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批判，但是也有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的资讯，就是开始去检讨马英九在他的执政的八年里面，其实中国与台湾的关系真的有变得更好吗？中国的就台湾的台独意识是不是在这个时期反而提高了呢？马英九是不是在相当程度上挫伤了这个两岸人民的关系呢？甚至在台湾的教育上，马英九是不是也这个所谓放任阿共眼中的所谓的台独的教育呢？一旦这种检讨声音出来，马英九想要在中国提到馆，我看应该也是非常困难。 那我请教廷辉，你怎么观察蔡英文第一站纽约之行哦？他的接待规格显然哦，这一个相对于马英九是完全不一样的。紧接着他在台桥的这一个晚宴上面再度强调，台湾安全就是世界安全，台湾和平就是世界和平。